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们继续来关心欧洲的难民问题。 对， 我们上一次就说过哈，这些成千上万的难民，当然这个数字我说的非常的小了，可能最后会整个的改变欧洲。现在呢，看德国他们态度似乎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实在是挡不住啊。 对， 源源不断的过来，而且德国经过媒体的大肆的报道之后呢，默克尔妈妈把孩子的名字取作默克尔，似乎都给社会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就是说德国确实非常欢迎他们。 嗯， 那这个信息一传递，他可能真的就是源源不断的会继续来，但是你任何一个多么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国家，它都是有上限的。 对， 而且它的细节可能没有这么完美。 对，现在根据预计，好像德国今年已经接收了大概100万左右的难民，而这些难民已经超过了德国本身他预计的今年的一个上限，也就是80万。而且好像在德国发出了这种号召说我们欢迎叙利亚的难民之后，有很多叙利亚的难民还在源源不断的向德国赶来。 嗯， 他们想赶在过冬之前到达德国，因为我们也知道虽然土耳其有一个很大的难民营，大概有200万左右的难民在那儿，但是他在冬季这个收容条件是非常差的。 嗯， 很多难民都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想要到欧洲，想要到德国。但是我们看到德国9月14号，他的这个联邦内政部长德麦齐埃，然后突然宣布，就德国要暂时恢复和奥地利接壤的地区的边境检查。 嗯， 然后他也说德国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已经到了极限。好像感觉到好，德国这个难民政策是不是突然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给这些邻居们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嗯， 像现在奥地利的边境他也恢复了这个临时的边境管制，然后有很多塞尔维亚和奥地利边境这一侧就有滞留在塞尔维亚的无数叙利亚难民在绝食，说直到边境开的那一天我们才会恢复饮食。 嗯， 也在给奥地利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能够打开通道让他们到德国去。 对，确实哈，就是可能到现在了，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接受更多的难民。毕竟啊，难民你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压力，还有安全啊、宗教啊、种族啊，以及新移民怎么样融入，这些非常严峻而且复杂的问题。尽管德国它是欧洲的领头羊，可能他自己能力是在德国的这些众多国家当中，在欧洲的这些众多国家当中，他是最优先的。 对， 但是如果用你自己能力去绑架他国的意志，可能别的国家也不太愿意干。 嗯， 你行不代表我行，你愿意接受不代表我们每个国家都愿意跟你一样这么做。所以呢，看到现在尽管说像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容克，他呢会讲了一些充满感情的这些演讲，但是演讲之后呢，不见得大家会真的买他的账。比如说你看他怎么讲了，非常动情，他说我们可以建高墙建篱笆，但是想一想，如果是你抱着的是你的孩子，你所熟悉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如果你所逃离的是可怕的战争和野蛮，没有什么你不愿意付出的代价，没有哪堵高墙你不愿意攀爬，没有哪个海洋你不愿意航行，没有哪种边界你不愿意穿越。他主要是还是站在难民的这个角度，希望大家多多去体会他们的难处，还是继续发扬大家人道主义这个精神。但是关键在于其他的国家，他们可能从实际情况来考量的话，我们的国家并不一定有着无限接收或者现在接收把他们好好安置的这样一个能力。 嗯，我们看到这个在德国宣布边境管制之后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铁路交通中断了12个小时。 嗯， 有2100多名的德国警察在德奥边界执行任务，然后在毗邻捷克的边界地区便衣侦查再度扩大，难民也不能再通过这些东欧的国家转道到这个德国去。当然很多欧洲的其他的国家就开始埋怨德国，说你看你们这个像圣母一般的表现，现在造成了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困扰，然后说德国应该道歉等等的。但是我们看到周二的时候，默克尔他就在这个公开场合难得一见的表达了自己的个人感情。他说 这个难民危机毕竟不是我和萨克森小镇海德鲁的难民照片传遍，毕竟不是我和萨克森小镇瑙德鲁将难民的照片传遍世界，当时也没有摄影师在身边，而是许多民众在慕尼黑火车站欢迎难民的照片被广泛转载，转载世界称赞这是友好的举动，是发自人们内心的。我现在老实说，如果要我们在我们开始的紧急情况下露出的友好一面的行为道歉，那么德国就不再是我的国家。所以我们也看到，似乎德国在这个难民问题上，虽然他们短暂时间内采取了一个收紧的政策，可是他们对难民的态度是一贯的，很坚定的。 对 他们还是一种友好的这么一种政策和取向。我们好像似乎也在这方面对这个难民政策到底有没有180度大转弯有一个误解。我们也采访了我们之前采访过的这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政治学硕士蒙叶他也说，根据他的了解，我们似乎误读了德国这次政策的调整。 就收紧是收紧，但是不代表我们对难民这个态度是改变的，是吧？ 对。 好，我们来听听蒙叶是怎么说的。 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所谓德国对于难民政策的大转弯，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媒体的一个误解，一个误读。这个所谓的关闭边境，它其实是一个恢复边境检查的措施。那这个恢复边境检查措施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说把边境关起来不让寻求难民身份人进来，而只是它恢复了在边境的检查站，然后来做一个，主要是做一个人数统计和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的检查。也就是说，这些人只要他在入境的时候能够拿出有效身份证明，并且表明他是来德国寻求难民身份、寻求政治避难的，他仍然是可以入境的。他们会把这些人在边境做一个人数统计和身份证明检查之后统一起来，再把他们分发往全国就是德国全国各地的难民营再做进一步的登记和处理。所以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国内的媒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读，它并没有把边境关闭起来，所以本质上也不能说它的政策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评论是说，目前来说从财政各方面来说，按照目前的人数来说还是可以承担的，但如果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下去的话，确实会有很大的困难。那这个困难是一个实际执行层面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个政策背后的就是它的那个基本的原则其实是没有改变的。默克尔过去几天，包括在内政部决定恢复边境检查的措施以后，德国政府包括总理默克尔也一直在持续的继续表态会继续的接收难民。默克尔前两天还在一个访谈中说了一句话，他说政治避难是一个基本的人权，这个基本的人权是不应该有上限。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的难民政策，它看起来可能是非常紧急的政策，甚至有些时候是滞后的，然后各方面包括资金和人员人手方面也确实非常的滞后，非常的不足。但其实这样的接收难民的政策背后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政治理念的体现，然后这样一个长期以来的政治理念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说我们分析德国的这些行为哈，还是不能够脱离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里面讲到过的他的这些接收难民的原因。我记得我们总结过，首先就是二战之后德国特别希望利用各种机会在全球树立一个世界好公民这么一个形象，就这个肯定是不会变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德国的这种上上下下到民间，从官方到民间，大家骨子里是有一种人道主义的传统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呢，大家也是可能深入骨髓。再一个就是德国自己面临着可能经济结构要调整要转型的问题，因为他们也面临着过不少年之后过不了几年之后他们的劳动力会出现短缺，所以呢他们是有这样一个信心和需要这些难民经过他们的培训以后呢可以成为在支撑德国经济的很重要的一批劳动力。像这些原因 的背景没有发生改变的话，所以德国它的大的方向一定还是不会变，只是细节方面可能需要调整。 对，所以其实德国这次它这个难民政策收紧，一方面的确是它容量有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想向欧盟施压，然后这样它也可以号召欧盟更多的国家和它一起来接纳难民。那到底德国这次政策转向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请教了一位在内地在国内专门研究德国问题的专家，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的武慧平教授，我们来听武慧平教授是怎么解答这个问题的。 德国他选择在9月13号这一天暂时关停他的边界，其实也肯定不是偶然，就是因为9月14号就礼拜一的时候，欧盟的内政部长要召开理事会，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就在欧盟内部引入一个有约束力的这样的一种难民的摊派指标，就是要做一个决定的。而在这之前实际上就是欧盟各个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对待难民的政策上面是差别很大，尤其是像这个东欧的四个国家，就是维希格拉德V4集团，还有包括像英国，他们实际上都是不希望接受这样的一种就是有约束力的就硬性的搞摊派，而且对于那些东欧国家来讲，他更多会认为实际上这次难民的问题，这个难民的危机根本不是欧洲的危机，也不是匈牙利的危机，像那个匈牙利的那个阿尔班他就非常明确的说，这不是匈牙利的问题，也不是欧洲的问题，只是德国的问题，因为那些难民他们只要到德国，哪怕他们经过了匈牙利或者经过了捷克，他们实际上都不愿意按照欧盟的规定在那边去登记，那像那些东欧国家他们只是过境国，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在这方面去承担压力，当然对于德国来讲，他一个国家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不行，所以他也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去向其他的那些国家去施加压力，但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德国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难民这样的一种非常欢迎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也的确是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就是说他目前为止对于这个尤其是叙利亚难民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欢迎的姿态，也不是事先跟其他的这些欧洲邻国之间就是达成一致的，而是他单方面一个国家他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道义，在他没有跟周围的一些国家商量的情况下，他就没有按照欧盟这样的一个规定，而是跟那些难民直接的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说你只要是叙利亚难民你就可以到我德国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周围的那些国家比较被动，现在他一下收紧了，那他旁边的这个奥地利就直接首当其冲，因为那些本来是准备通过奥地利或者通过匈牙利过境到德国的，那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实际上德国也是希望能够跟周边的这些国家跟那个欧盟其他国家之间能够逐渐的达成一个共同的欧盟的避难政策，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是成效比较少，因为各个国家可以说在避难问题上它本身面临的形势也不一样，有一些国家承担的压力特别大，包括匈牙利啊等等这些国家它都是过境国，还有特别像意大利或者是希腊它是门户国家，所以他们承担的压力很大，有些国家就完全跟难民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沾手，德国当然就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因为几个国家没有办法承担，所以他是强烈的要求欧盟本身要去分摊这个压力，而且一定程度上希望施压。昨天德国跟奥地利就联合的呼吁，就是欧盟要尽快的在下周就召开解决难民问题的特别峰会，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呢更多的他们希望欧洲的其他的那些国家，那德国奥地利它本身在欧盟这个大的这个预算里边它是净缴费国，欧盟的那些财政当中最大的缴费国像德国还有包括像奥地利，但其他很多国家比方说像东欧的那些国家，他们长期更多的是通过欧盟的结构政策等等区域政策等等是从欧盟拿了很多钱，但是现在就说有难了他们不伸手帮一把，那对于德国来讲他觉得就有必要在欧盟内部需要就是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其实就是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好像不太欢迎德国的这种做法，所以才导致德国现在把这个边境关闭了，也是在给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而不是一味的只从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拿钱，然后反而应该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在德国压力这么大的时候。但是欧盟的民意好像对德国这个事情是不太感冒的，我们上次请教了这个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研究员孙立博士，他呢这两天他正好也在这个欧盟参加欧盟内部关于难民的一个会议，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从他那儿了解到到底欧盟其他国家是怎么想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回来之后再听孙立博士是怎么说。 好的。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我们马上来听孙俪博士，他是怎么观察欧盟内部的民意。 现在可能大家的态度比较diverse 一点，因为主要就是刚才谈到有一些反穆斯林团体，他们的一些行为就明显能够看出来，他们有抵制难民进入德国或者是其他欧洲成员国的活动。而这样子的活动呢，它也逐步影响到西欧的其他国家。就上个周末的时候，英国那边在伦敦，它也有举行游行，就是英国国民他觉得英国应该接受更多的难民。然后但是相反，在东德那边他举行的游行就是说抵制难民，但是这是他民众当中的不同态度，和就是刚才说的东德那边反穆斯林的这种情绪比较高而引起的，所以这个民意的话也是分歧较大，没有办法统一来说。 好，分歧很大，没有办法统一，什么声音都有，这也是符合欧洲的一贯的这样一个态度吧。 对，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孙俪老师他也是去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观察，欧盟内部到底在干什么现在。 因为这次这个难民潮的确是比较突发性的，然后呢一般难民潮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由战争导致的，一种是由饥饿导致的。那刚才您谈到的可能是指由叙利亚内战这次导致的这种难民潮，也有可能这次只是一个历史当中形成的一个特例了，它具体要出台什么法律或者是暂时的规定的话，可能欧盟内部还是要做一些比较谨慎的决定。但是比如说又转回来说到，如果真是由饥饿，像非洲那边的饥饿导致的难民，那这样子的法律的话可能就比较有持续性长期性的，但是像由战争导致的就没有办法预测。布鲁塞尔这边应该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就是比较是非争论说这个事情对还是错，但是可能现在他们还是集中在解决方案上，就是说具体应该怎么去做一些实事来解决这个难民问题，因为它是二战以后最大的难民潮。然后在具体成员国来看的话，这个分歧还是很大，比如说东欧那边特别是匈牙利、波兰，它还是坚决反对。然后西欧前一阵儿它处于人道主义，比如说德国之类的，它会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就是有暂时停止都柏林协议的一些行动。但是这一阵儿，特别是这个星期来看的话，可能东欧西欧现在对难民的态度比较趋向于一致，还是要进行一些管制。但是总的来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总的态度还是比较碎片化一点，没有一个统一的。 好，你说声音多元吧，好也好，是吧？这个显得大家都可以，什么声音都能发表，就都挺开放的。但是声音太多了吧，谁来统一呢？ 对，在这个政策决定方面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难题。我们也看到，就德国《明镜周刊》它有一篇评论，他就说欧洲现在认为德国疯了，然后德国默克尔的这个疯就拉着整个欧洲都上了这趟火车。对，因为像很多这个难民，他们可以在获得德国的身份之后，在欧洲内部随便流动，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很多这种伊斯兰的教徒在整个欧洲定居迁徙，然后尤其是英国，他可能之前受过这个袭击之后，他会对这个比较敏感，他就认为说，你看欧洲要是引进这么多穆斯林分子，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危险的极端分子呢？那我英国就有可能我要退出欧盟，坚定了我要退出欧盟的决心。然后当然这个也是大家的一种猜测，到底这次事件会对欧盟内部的发展产生一个什么影响？我们再来听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武慧平教授他的分析。 其实欧盟它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所谓的欧洲的团结也一直只是一个愿景，其实欧盟内部它更多的就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的推动都是各个国家之间可以说是相互妥协的这么一个结果。那就是在很多那个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像那个这次的这个难民危机这样子空前的一个重大危机，像德国副总理描述成是这次难民危机是比前面的欧洲危机更加严重的一次危机。最近几年以来，可以说欧盟是一直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那在这些危机面前，实际上更多的它都是一种应急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被动的，非常被动的，因为出现了一个危机局面，所以被迫要找出一种这个应对。而德国呢，因为它是欧盟相对来讲实力是最强的， 在内部的这个在一条就欧洲一条内部可以说这个也是可以说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说是不管是他有意的还是这个在很多时候是情势所逼，他就有就逐渐的成为了一个这个欧洲的这个领导角色的承担者。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他一个国家也的确是有比较大的这个缺，有比较大的这个他的行动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度的。这个我们讲就是哪怕他在欧盟内部是最大的就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德国的这个实力还是跟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是没有可比性的。就是我们不说德国他本身有他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不情愿的霸权，他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还是跛足的，包括比方说他虽然有经济实力但是他没有军事实力。那么还有他虽然可以就是在很多方面一言九鼎，但是呢他也绕不开欧盟本身的这个决策机制，对吧，约束了，特别是在很多就是跟那个成员国有切身利益关注的那些重大的事宜上，每个成员国都还有自己的这个一票否决权。所以德国他实际上就是还而且在德国在欧盟内部很多事务上他还绕不开法国，所以其实他也很难就是把他自己完全把自己一个国家的这个这样的一种理念完全贯彻了。那至于说德国疯了，我觉得就是相比于其他的，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印象啊，就是相比于其他那些国家，德国它在那个就是在治国理政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比较的偏向理想主义的。 嗯， 就是比方说我们就是以那个德国的所谓的这个能源转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11年的时候那福岛的那个核灾之后，日本福岛的核灾之后，那德国的西边就是法国，是可以说是一个核电大国，那它的东边是波兰，也是一个煤炭大国。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那德国它还单方面它决定要完全的退出核电，然后核能下马，然后逐渐的那个去采取这个可再生能源等等。就说我觉得它有一些就是他自己引入这个他自己一个国家被那些核电大国或者是煤炭大国包围着，那他自己还是要坚持发展这个可再生能源。所以我觉得他好多理念当中他更加注重这个就是比方可持续啊等等，就是相对来讲还是相对比较理想化一点的。极端势力可以说就现在的确也是，包括像俄罗斯的媒体也有报道，包括像那个英国的媒体也有报道说现在有这个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混在难民当中啊等等。当然这更多是未经证实的了，按照他们的这个安全专家的分析说，如果那个极端分子他想混入欧洲的话，他也大可不必这么只费周折，而他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渠道。但的确就是说随着这些移民的这个这些难民的这个引入，就说像这个欧洲的确是的确是会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有着上千年的这个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它会不会就逐渐的被伊斯兰化。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个在欧洲社会当中已经是存在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争论。因为像德国的话它本身也是像在德国生活的穆斯林就已经有400万左右。 嗯， 就是它实际上就是就两种不同的文化圈的这种相互之间可能会产生的矛盾啊冲突啊对立，这个其实也不是这次的难民危机才有的，而是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争论。那其实德国社会对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不同的态度，就包括像年初的时候，就是虽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就是德国人在很多地方就是像那个叙利亚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个从阿拉伯世界来的难民施以援手，但实际上在之前年初的时候，在德国尤其是东部地区闹得很厉害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Pegida， 它就是那个它的全名就是欧洲爱国者反伊斯兰化运动。那其实在很多城市也是同样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反对移民的非常排外的这样的一种势力，只不过我们会看到就是相比而言就是德国社会它整个的这个基调还是就是宽容的开放的。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造成像英国退出欧盟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是说其实这只是英国的一种说辞，他因为一直在拿这个说事儿？ 对，这个英国会退出欧洲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英国的话他应该是不会退出，因为至少就是从美国的意愿上他也希望英国能够留在这个欧盟当中去当他的特洛伊木嘛。那应该最多是拿他说是吧，但是我们会看到就这次至少那个就是3岁的那个小男孩那个艾兰他的那个照片就是 在媒体上就是到处广为流传之后，那包括那卡梅伦政府他也就是也做出了一些态度的这个松动，就说虽然不接受这个硬性的摊派，但是呢还是愿意就是再多吸收几千叙利亚难民。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造成就是太大的，就是在这方面应该不会就是变成他脱欧的一个口实吧。 嗯， 而且现在德国也是开始就是越来，他其实一开始就强调了，但是现在就是尤其是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已经超过极限之后，德国也开始越来越强调，就是说一定要寻求在欧洲内部就是去采取一些共同的应对，而且就是也希望逐步的就是跟欧盟之间加强协调。 刚才也听到这个武慧平老师他说，其实在德国他也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欧盟内部他是一个最大的资金输出国，然后他本身就承载着很多欧盟的责任和义务，尤其在这个难民事件上德国有很多的非议，包括默克尔虽然他一贯的强势，但是他在欧盟内部好像在这次情况下他也没有足够的强势能把欧盟拧成一个团结的麻花，现在欧盟非常非常的混乱，非常非常的片段化， 对，主要是欧洲各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各自的情况太不一样了，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好像我给你分配任务是你必须得给我完成，但是你凭什么给我分配这么些任务。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继续来听吴老师和蒙叶跟我们介绍啊，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些问题，他们有很独特的观察和理解。三段话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句话新闻。 刚才听到了这个对欧盟的影响，我们来听听到底默克尔在德国国内是不是有争议？我们再来听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武慧平教授的分析。 移民，尤其是像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规模，也是波及到普通的这个德国的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所以它的确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议题，现在也是越来越重要。那移民这个问题上，其实德国国内它的政界还包括他的民众当中，德国社会当中当然是有不同的意见。就刚刚说，一方面就是有像佩吉达或者像其他的极右翼势力，我们会看到就是站在极右翼势力，就是在这个难民危机当中去，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的就是难民点蓄意的去放火焚烧，或者是威胁难民啊，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在社会当中本身就是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势力支持的和反对的，只不过就是说支持的占主流。而在那个政界当中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执政党包括默克尔他所在的新民盟还有像社民党，他是一方面就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措施，包括他已经认了今年德国是要至少收容这个800,000难民，有可能还会扩展到1,000,000，就是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基本的方向，还有包括怎么去安置难民，然后拨款多少，那么这些都是有一些共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他不同的政党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就像基社盟，他一直是默克尔所在的这个基民盟的所谓的叫姊妹党，他们是很多方面的政见是一致的，所以以至于他们在议会当中他们都是一个党团。但是呢在这个移民的问题上，基社盟它是比其他的党派都更加的保守。基社盟它本身就是这个政党它比较特殊，它只在巴伐利亚州一个州长期执政，甚至现在是单独执政。慕尼黑就恰恰在基社盟它所在的地方，那它当然也就深切感到大量的而且可以说是无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难民的到来，的确已经超过它一个地方可以承受的压力。所以基社盟的党主席泽霍菲尔他也前面就一直在公开的在批评这默克尔这样的政策是不行的，而且包括像基社盟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政要，包括像以前担任过这个默克尔他的前内政部长的这个弗里德里希，他也曾经说过，像现在这样对难民完全敞开了的话，是会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的声音，就是说要去限制。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德国它本身那个政党的各方面的政治要求是相差非常远的。一方面是基社盟他认为现在有点过了，德国呢必须要逐渐的收紧他这个难民政策。但另外一方面像那些反对党，那些小党，比方说绿党，我一直觉得绿党它实际上是可以说是 比其他那些政党就更加的富有这个理想主义色彩。绿党或者是像左翼党，他还在批评默克尔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救助还不到位，就希望能够采取更加彻底一点、更加人性一点方式。比方说像那个德国政府前面曾经出过一揽子的这个应对的措施，里边包括要逐渐的取消发给难民的生活补贴，而是改成就是直接的发食物，就实际的那个物资。那这个都会变成这个绿党攻击这个政府相应的难民措施的一个方面。 其实我们看到德国内部它的不同的政党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像这个绿党它甚至批评默克尔这个难民政策还不够好。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右翼的政党它也再次抬头，像德国右翼的民间运动 Pegida， 也就是爱国主义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它也再次壮大。他在周一晚上呢，在德国的雷斯顿的市中心举行了一个5000人左右的反对难民集会，他的负责人甚至宣布要成立一个政党。那到底这个右翼的组织，他最后能对德国的政治有多大影响？我们再来听蒙叶的分析。 我没有看到实际的数据支持说他的支持率有确实在上升。我今天来查了一下 Pegida 在 Facebook 上的主页现在的关注是15万个关注。那我不知道这些关注里面有多少是支持的，我想我今天还想了一下，其实说不定我也会去关注一下，只是为了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然后我看到他们最近提出来，就针对这个难民事件，他们提出了就是对德国政府提出了10条要求，针对最近的难民的状况，然后其中就包括比如说要立即停止接收难民，加紧边境警察，将所有的欧洲议会的成员国都列为安全国家，也就是不接收从任何欧洲议会成员国来的难民。然后这个难民的身份和权利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每年接收的人数要有一个上限，这个人数的上限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没有获得难民身份应该马上遣返。还有一条，比如说中东地区战争导致的难民问题应该首先首要的由中东地区的国家自己来解决，如果他们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这些政策改变，如果欧盟反对这样子的政策改变的话，那德国应该完全不惜以退出欧盟为代价，就是他们对德国政府针对这次难民的危机所做出的一共是10条要求。然后我也看到在德国的华人圈子里面支持这样子的论调的人是比较多的。 Pegida 最近就是这个右翼的，它现在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一个组织，就是等于是类似于社团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然后它最近针对这个难民危机的问题，这也是我在华人圈的微博转发上看见的，就是那个人转发的意思就是这个组织对德国政府提出的这十条要求应该是非常符合在德国的多数华人们的心声的。这个组织它对德国政府现在针对这个难民问题提出的这十条要求，我个人认为它实际上能够造成的政治影响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今天看到一个后续报道，就是说这个组织它最开始就是从动员民众抗议开始做起的这么一个组织，那它现在的动员民众真的走上街头抗议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已经大大减少了。然后我觉得它未来能够造成的，起码目前来看能够造成的政治影响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Pegida这个组织他们目前正在准备成立政党，然后要参加竞选，可是事实上呢，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没有那么乐观的，因为如果他要成为政党的话，他很可能会面临一个所谓的违宪审查，因为德国的宪法规定成立政党不能有极左和极右的政党，极左就不说了，极右里面很重要包含了一条就是有一个种族歧视的倾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纳粹那样的，就是因为有纳粹这样的历史，所以宪法规定现在德国成立的政党不能有再有这样的极右翼的有种族主义的倾向。这个培基达这个组织目前它的口号它的纲领里面有非常之明显的一条就是反伊斯兰，那我觉得仅仅因为这一条它要成立政党的话就很有可能要面临违宪审查，而就算他成立了政党之后，他真的要在全德国范围内要造成一个政治影响的话，他就得进入联邦议会或者议会的席位。那德国宪法还有一条规定，就是政党进入议会它有一个最低的支持率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最少要获得50%的支持率，你才能够在联邦议会内获得任何一个席位。那我觉得就目前来看，这个50%的这个下限 也是不那么容易达到的，对这个组织来说。 好，刚才蒙叶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华人的这个态度。 对， 他们似乎对于德国右翼提出来的这些主张还挺支持的。 嗯， 哎，这就引起了我们一个好奇，就怎么觉得华人跟德国的其他的，也不能说主流人群吧，或者说我们在很多媒体上看到的这种欢迎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不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圈的转发，反正我自己是有看到，就是里边就有说德国的很多媒体爆出来很多这个难民在德国引发了一些政安全的危机啊，政治动乱、杀人、强奸等等的。 嗯， 但是我后来也找蒙叶求证了一下，他也研究了一下，这些事儿不一定都是真的。 嗯， 对，到底为什么华人会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休息一下，要不回来再听他说。 而且这些信息是怎么样传播开去的，还有包括国内的我们的这些普通的网友们怎么样看待这些轰动世界的国际新闻的哈？等一会儿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聊这个。我们最后呢，来先请这个蒙叶哈，跟我们核实核实， 对， 来澄清澄清，看看到底哪些是谣言、不负责任的这些转发，来看看朋友圈里讲到的这移民难民们，他们是什么强奸啊、什么杀人啊、抢劫啊这些东西，到底靠不靠谱？ 这是我也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发现，国内的媒体、国内的社交网络上，以及包括尤其是在德国的华人圈子里，特别盛传这些所谓的治安问题的报道，但我今天浏览了一下，我没有找到一件是有确实的新闻来源出处的这么一个报道。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转发或者是这样的报道。 嗯 嗯，在德国本身的舆论圈子里呢，是就已经发现了有很多是右翼阵营的一些网站啊，或者是媒体制造的所谓的假新闻，就是他们会把一个比如说旧的新闻的照片拿来，然后把一件可能跟他们报道的事实上出入有很大的这么一件治安事件，把它说成是由于难民造成的治安事件。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在奥地利可能有一个小的治安事件，是几个女生之间打架，然后那个右翼的新闻报道就把它说成是因为是几个难民因为一个女生穿得特别的暴露，然后把她打了一顿。但这个事件本身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是说，我今天也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转发，据法兰克福日报报道，多个难民团体于9月14日联合发布声明，要求德国政府划出威斯特法伦州南部90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穆斯林自治区。声明中还包括自行草拟的自治区管理规则，如夜晚12点后宵禁、禁止出售非清真食品等。这是大概是昨天到今天在微博上流传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已经证实没有这么回事儿。而且他所谓的那个，就他引用的那个新闻来源，所谓的法兰克福日报，据我所知也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报纸。法兰克福有两个大的报纸，没有一个叫做日报。 嗯，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其实是跟就是特别武断的偏见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人转发一个在德国中国留学生，说他在火车上被两个难民殴打了，是据他自己说，是因为那个查票员来查票的时候，他告诉那个查票员说那两个人没有买车票，没有买火车票。 嗯， 然后那个查票员走了之后，那两个难民就把他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认定那两个人是难民，然后底下的回复都是各种就非常非常愤怒的言论吧。然后就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特别说明问题，就是那个人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难民呢？目前我所看到的，尤其是中文的社交网络上，什么朋友圈里面转发的这些所谓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个拼凑的所谓的新闻稿。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现在有一个事实是，确实有很多的难民来到了德国，然后呢，这些我所看到的这些转载的文章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难民来到了德国这个事情跟很多各种要什么强奸案啊、治安案件，把它拼凑到一起，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些案件是难民犯的。而事实上呢，如果你去仔细看，包括这些文章里面截取引用的那些所谓的德国媒体的原文报道，他引用的那些原文报道里面，基本上从来我看到的没有提到过难民两个字。比如说他讲到了一个强奸案吧， 嗯， 那个原文那个截图引用的新闻稿子里是说什么什么地方每天有一个强奸案发生，有女生被强奸了，然后这个女生形容那个犯罪嫌疑人的外貌描述大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是可能是深色皮肤的，然后是卷头发的，等等等等等等，但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提到难民这两个字。然后他就把类似这样子的案件，或者是入室抢劫案，什么什么地方哪一天发生什么入室抢劫案，有一些这些案子甚至都没有时间出处，就已经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案子了。然后他们把它拼凑在一起，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难民来了之后，德国就发生了这么多案件。但事实上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篇那个转载里面说有一个7岁女孩被难民强奸，这一个说法我搜索了一下，除了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反伊斯兰的网站上面有这一个报道，就没有其他，没有任何的新闻来源。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流传的这些所谓的难民来到德国以后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治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可信的一个说法。 我也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在转发德国主流的媒体《镜报》，他就报道说难民都是30岁以下的男性，然后妇女和儿童都哪儿去了，然后就有分析说就是因为有很多这种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他混进来，所以这些人就引起了动荡。他这个报道原文是不是这样写的？ 嗯，你说的那个原文我也看过，他那个他截图是只给了一个标题嘛，那个那个微信圈里面传的那个文章引用的截图是只截了一个标题，然后那个标题就是说难民多数是30岁以下的男性。 嗯， 但其实你往下拉那篇文章，整个从头到尾在说的确实是有统计数据显示出这样一个趋势，但他分析背后的原因，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分析背后的原因，就是文章的本意是说，因为这整一个从战乱地从他们的家园跑到欧洲来，这当中可能还要经过舌头带他们从，不管是从陆路走还是从海路走，这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危险，而且费用非常的高，就许多人他负担不起全家一起走的费用，所以有很多家庭的父亲他就会选择自己先出来闯一闯，然后看看能够真的能够成功安全到达了安顿下来之后，再想办法把妻子和把妻子和小孩和把家里人都给，就是家里面的老小都给接出来。然后那个整个他引用的《明镜周刊》那篇文章里面，整个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任何什么，因为难民的主要成员都是青壮年男性，30岁以下青壮年男性，所以就造成了治安状况的恶化，这后面的结论部分完全没有提到。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缺乏后续追踪报道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危言耸听吧。比如说还有一个报道是说好像是上个月前两个月说有一个19岁的女生被难民强奸了，然后抓了3个难民什么什么的，最后等到那个案子判下来的结果是这个强奸案是这个女生她自己说的，就根本没有这么个事情，就是这个女生她自己就声称被3个难民强奸了，最后案件调查出来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那这些后续报道都没有，尤其是在中文媒体上都没有追踪后续报道，所以造成这样一种很大的很片面的 就是特别严重的片面的这么一种印象和结论。 嗯，然后还 更不要说那些拼凑起来的，就是中间那个逻辑关系完全不成立的。 嗯，我们感觉上好像是不是在德国的这些华人，他们显得更加排斥这些难民呢？ 嗯，我自己观察这段时间，我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我所能看到的华人圈的，包括平时交谈，还有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转发，他们所显现，就是在德国的华人，他们普遍显现出来的一种态度是相当保守的，然后就是感觉上比一般德国主流社会更加的恐慌，更加的排斥难民。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吧。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做一个结论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我猜可能，我去猜测他们的心理，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可能因为自己是本身是移民，然后可能就是多多少少已经接受了那样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害怕被一些海外的德国人被他们笼统的归入到那些就一个更大的所谓外国人的群体当中去，然后这个外国人群体在可能在一些比较排外的德国人看来，就是来德国来抢他们的工作机会的，或者是来吃福利的。然后这些可能这些移民本身，这些华人移民本身自己特别会害怕归入到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去，所以就特别的也迫切的想要把自己跟这些难民区分开来，来表示我们不是，就是不是不劳而获的，不是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就这么一种意思。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觉得我们这些就是真正的移民罢了，我们这么辛苦的奋斗这么多年才安顿下来，才获得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而这些难民一来就马上就政府什么都给他们，什么都有，就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就可能也有这样一种觉得不公平在里面吧。我觉得这真的是政治传统非常不一样的这样一个体现，就是在德国民族主义是一个，就是因为二战，因为纳粹历史的原因，因为他们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反省的非常彻底，所以在德国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是一个在主流的那个政治话语里面是需要避免的一个词汇。而在中国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各种各样政治传统的原因，以及爱国教育的原因，民族主义它是一个非常它被当作一个非常正面的价值观来宣传的，就是对，它被当作一个非常正面的价值观来宣传。而民族主义它本身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怎么说，就是 排外， 扩大化的来做一个结论，就是不区分，就是不做区分的去得出一个结论，那也就这样子，就因为这样子就很容易导致排外。你具体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刚说的那些报道的强奸案里面，那个受害人描述的犯罪嫌疑人的外貌特征是，比如说深色皮肤的，是卷发的。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如果你带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观点的话，你就会马上认为他就是非洲或者中东难民。然后再联系一下最近新闻报道，边境进来了那么多的中东难民，然后你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事就是难民干的。但事实上，这些事之间其实没有关系。 他就说呢，这个华人身份的移民，他们可能要迫切的去切割啊，但其实中间的心态，我估计还不止那么简单，相当的复杂。 对，其实内地也有很多网民，他们好像对这个难民也是非常的冷感。我们也问了这个武慧平教授，他在这个澎湃上有一个问我爸的这么一个专栏，专门回答网民的问题。我们来听听武教授他是怎么感觉的。有网友问的问题是，要去德国自驾游啊，会不会影响我到时候旅游入境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影响？德国人这么喜欢难民，是不是他们作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先问一下，您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种问题是不是符合您期望的问题？ 肯定不是吧。我觉得 如果讲到这个欧洲难民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更多会想到提的问题应该是比方说这个危机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就是各国政府是什么样的应对啊，会对于整个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什么的。我没有想到就是有一些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像那个是不是喜欢作秀这个，我在那个就是回答网友提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说作秀，你可以说一个政治家喜欢作秀，但是如果你看到就是德国的那些报道当中，就是那些德国的普通的民众，他们对完全素不相识的难民表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志愿精神，这个肯定普通老百姓他不会作秀的。而我们就是在德国的媒体上，在他们的这个广播电视当中看到了好多，真的是我觉得好多德国人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捐钱捐物，然后志愿去火车站去欢迎那些难民，我觉得这不是作秀能做得到的。 嗯，那您看到这样的问题，您当时感觉到意外吗？ 是有一点，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接触德国很长时间，我对那个德国人的这个民族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了解一些的。我觉得作秀应该是跟他们无缘的，可能有一些政治家他会稍微做一点秀，包括就像我们在分析那个默克尔，他本身比方到大选的时候他某些姿态有可能他是为了作秀，他有可能是为了去争取选民，但是就如果联系到现在眼下的这个难民危机，我觉得就包括默克尔政府他其实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应对，他也不是在作秀。 嗯，但是我们看到在德国的很多华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的这种报道关于难民的也都是负面的，好像感觉在德国的华人他们反而不太欢迎这些难民，然后再感觉国内的这些民众他们有时候提问题和看待难民的这个角度，就为什么两个民族这么大的差异性呢？ 我自己本人也关注了一些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是那个华人群体，我自己本人也在一些群里边就看到过是蛮多的，就是只要是在这个难民危机背景之下有一点点那个负面的报道，在华人的那个包括留学德国的群里边就会转发，让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比方又默克尔在这里就是大发善心引来了多少问题，比方说哪个地方入室盗窃是难民干的，或者是什么地方不同族裔之间斗殴或者是强奸案现在开始逐渐的越来越多了，都是跟难民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其实我只能说的是难民他本身当然也是普通人，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会发生那种犯罪现象，当然在难民身上也会发生，但是可能就是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难民的危机的这个背景之下就会被放大。我觉得在德国的华人其实这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自己也面临一个身份认知的问题，可能很多人他到德国去了以后待久了，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德国人的一部分，但其实可能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完全脱离开那个思维方式或怎么的，其实还是受到原先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来源国的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根深蒂固的影响。 嗯，但是您提到来源国就是中国，咱们也不避讳，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人对待这个难民这个事儿上就有这么大的不同，这个跟中国的这种民族性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就包括像我看到的提问当中，其实也有一些网友在问我们国家在这个难民危机面前能做什么，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就是说我们可以面临这样的一场国际性的灾难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样的贡献，当然就是有一些那个他提出的角度并不完全是从这个就是人道救助国际道义的这样一个角度，这也是有很多网民也是提到人道主义国际道义义利之间怎么去把握这个度，也有一些网民提到，但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是从就是我们国家如何去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德国人的思维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嗯，为什么中国人就是我们直白的说啊，中国人不太爱讲人道主义呢？ 啊，我觉得中国人也讲的吧，不过这可能更多还是跟这个文化的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积淀有很大的关系。就如果从欧洲人来讲，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这个比较讲人道主义，或者说讲人性的尊严等等，包众生平等，包括是对这个其实中国文化里边也有，但是欧洲人他们这个可能要追溯到他的这个文化史，比方说欧洲的启蒙运动等等，就是他会更多的把人性把人作为一个出发点。 好，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的角度，我们可以再谈一集，如果有机会。关于大家怎么样看待这些国际新闻和我们华人怎么样看待一些国际的难民，我觉得首先可能有一个区分，就是难民跟移民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 就是大家很紧张说我是移民我可不是难民，那其他的这些可能要跟本土他难民怎么获移民怎么获得身份要联系起来看，这个一时半会儿讲不清。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